牛儿还在山坡吃草，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。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，那放牛的孩子望儿笑。天早上，敌人像一条山狗扫荡，山沟里掩护着后方机关，掩护着几千老乡。正在那时危急的时候，敌人快要走到山口，昏头昏脑地迷失了方向，抓住了二小要他带路。在前面把敌人带进我们的埋伏圈，四下里乒乒乓乓响起了枪炮，敌人才知道受了骗。干部和老乡得到了安全，他却睡在冰冷的山间，他的脸上含着微笑，他的血染红蓝的天。秋风吹遍了每个村庄，他把这动人的故事传扬，每一个老乡都含着眼泪，歌唱着儿小放牛郎，歌唱着儿小放牛。